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行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潮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在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我们的直播。在星期四的下午，今天进入到大变活人的环节。 哇，就有一个人突然间变出现吗？ 就是胸口碎大石完了以后，然后吞剑，然后对。 那我很期待。 我们今天要变你。 妈耶，我今天简直太开心的一件事情呀。 对，今天因为今天这个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泽华他前期已经饿了大概有3天， 有一种美梦成真的感觉。 对，就为了今天可以有一个最好的呈现。但是此时此刻，你们如果通过我们的视频的直播平台来看的话，可能觉得说很普通啊，对不对？ 哪里普通？这个衣服明明一点都不普通。 就是普通的你啊，跟 只不过这个发型很普通，而且显得非常的就是没有特色。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改变普通，变得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直播间光临了一位，就是名字一说出来大家一定都会知道。哦，是他。 对，你说那个表情做很对，嘴巴一定要张很大。 为什么？ 就是哦，就那种惊讶感。 对，惊讶，就是恍然大悟。我们来把镜头给到我们今天的大来宾，彩妆教父李东田。 哦，大家好，大家好。 我在这儿，我想要先就是有一个私心，说一个我曾经跟您的一个一面之缘。 哦，真的？ 你绝对没有印象。在机场。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大概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在机场。 啊，在机场。 对 T3航站楼的时候，咱们坐的同一班航班。但这个是我一开始不知道的，就我一开始进到 T3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穿着非常就 special 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然后丁丁一看说，哎，那个不是就是照片上看到那个冬田吗？ 嗯， 对，因为就是满大街都能看到冬田造型，但是本人就见到了很少，就是都是在就是杂志上。我说哎，冬田，然后觉得啊，在机场首都机场见到明星也很正常的一件事情，然后就过去了。结果那一天很尴尬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忘带钱包了。于是呢，我带着孩子就先进到了登机口，我先生就回去取东西了。 呀， 嗯哼，然后呢， 等于他回去这段路使得我们成为了全飞机最后一个上飞机的人。我带着孩子跑到登机口的时候，那个就是地接问我说，说你们还有谁？我说我还有我先生。他说你先生这里冬天吗？因为那个时候你也没有登机， 占了很大的便宜啊你。 然后我真的想说，哎，不是的时候，然后你就从远处走过来了，然后你先登机了，然后我还带着孩子在登机口默默的等着我的先生。 妈耶， 就这样的一面之缘。 哇哦，这个太有趣了，这个 就是这样的缘分。 这不讲永远不知道。 对，不说就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见面了。 而且通过这个故事，我发现这个冬天老师非常会配合。就你在讲每个故事，嗯，哦，哎，哦， 就很 nice， 因为他其实根本就不记得这件事情。坐飞机这么多次，谁会记得有这样的故事发生？ 哎， 好啊，这是小插曲。 嗯， 我们今天请到冬天老师来这里要做什么事情？ 嗯， 我们刚刚说了大变活人，其实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造型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人的改头换面是很重要的。 是， 嗯哼，所以今天坐到我旁边的这位泽华，他有可能之后经过冬田的妙手， 嗯。 就真的可以回春。 冬田老师刚才让我把头发掀起来，我掀起来一瞬间的时候，他的眼睛发出了惊恐的感觉。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白了。 哎，可能就脱发很严重吧。 就我们俩都很适合穿越回去演清朝人。 好，我不适合。 你适合？ 我不适合。今天我跟你说，今天的一个模特更加的精彩，大家一定要锁定一下。没有见过这么素颜的他。 所以今天我们给冬田老师一个很艰巨的任务，真的是很艰巨。 哎呦，这么艰巨。 对，素人改造。我旁边的这一位，还有稍后登场的。大家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人应该会很了解的、很认识的思妍。今天思妍是素颜来到节目当中。 冬田老师， 思妍是这个也是 主持人、啊、就是刚刚那个女孩子 啊，也是主持人啊。 其实也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位， 就完全看不出来吧？ Oh, okay. 就单看外形就完全看不出来是主持人。 冬田老师很 nice， 不会见这样的。 哎，其实我平时也是 super star 自居的，然后今天是换成素人这样的身份。 OK。 所以大家如果在整个的就是直播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在造型方面有一些自己的小苦恼， 哎， 有些需要调整的部分，或者说你认为我们的男主持人泽华哪些部分是急需改造的， 嗯，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提出这样的需求，然后今天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冬田老师。 好的， 好吗？收看我们的直播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锁定我们的潮流梦工厂直播间，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先来看一看潮流风向标方面在资讯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方面，我们有一些小的信息想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也想请冬田老师用您这么多年的彩妆方面的一些经验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其实到了年末， 嗯， 不管是像西方的圣诞节还是像咱们传统的春节， 嗯， 很多的彩妆护肤的品牌都会上演一个大型的圈钱现场，要出很多的限量款， 趁火打劫， 各种的包装。 所以贵品牌有出限量款吗？ 我们冬天的产品一直有这个，我们倒没有什么限量款，但我们有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几款。 比如 啊，今天刚我来这里的时候，我一个很熟的朋友还说呢，他说那个有很多人想买我们的那个唇釉。啊，唇釉，因为我们做的唇釉有一个最大特点呢，它是涂上以后，因为女孩子嘛，涂唇釉都有一个感觉，就是涂完唇腻，或者是特别干， 对， 就嘴会感觉特别干， 是。 然后我们的唇釉就是涂完了以后呢，一上来是亮光的，但一分钟以后变成哑光， 就它就可以吸收进去， 对，变成哑光之后呢，喝水。所有的那个水杯但是没有印儿， 真的不沾， 不沾杯， 就你知道，因为 100%不沾杯， 市面上很多的包括大牌他都说自己不沾， 嗯， 但是你发现他就是还是会沾，就很尴尬。 嗯，我们那个要，所以要试冬田的那个唇釉，真的是 今天有带来吗？ 当然有， 可以给你们试用。哎， 啊， 泽华怎么样？ 给你泽华涂一个大红口红。 那一分钟就会没有，是不是？ 它不是没有，它是会吸收， 一分钟以后就更加固定。 妈耶，那我还蛮期待。好，我愿意。 你可以涂在这里， 很难得的， 就是红孩儿涂在这里。哎，这个最近有一个品牌，日本一个药妆品牌，它出了一个迪士尼的联名款。 嗯， 就是很多女孩子会对这种迪士尼公主这种系列都没有什么抵抗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品牌出的彩妆盘的图片。冬田老师这边可以看到哈。 嗯，我来看看。 嗯哼，我们把冬田老师面前那个屏幕也调成可以看到播出画面的。 每一盘都是和相对应的一个迪士尼的公主来联名的。 它是把上面的镜子给挡起来了是吗？ 它上面的镜子做成那种琉璃状的。 那还能照自己吗？照不到的吧。 彩妆盘其实上面有没有镜子不重要。 哦， 不是，主要是一照这个以后突然发现，哦，原来自己长这样子。 对，自己是个公主。你看，这就是品牌创始人，他会抓住女生的内心，你知道吗？ 我的天。 OK。 男生会觉得说天哪， 什么鬼，真的是。 你看像爱丽丝主题的，包括也旗下很多的，像这个魔法奇缘 啊， 对，还有像美女与野兽的这个盘，它每一个盘都会根据这个公主然后有自己的色系。但是我所有都看完一遍以后，我觉得这些彩妆盘对亚洲人的皮肤不是很友好吧。 但是光看上面那个很像那个威尼斯教堂会使用的那个彩色玻璃那样的一个， 对对对 对， 有点像就欧洲原用那种彩色玻璃那种感觉， 还挺漂亮的。 您刚才看了一下这么多彩妆盘，您觉得哪一款是相对实用一些的？我现在把 我得倒回去看，那太多了啊！ 我先把这个图片又重新拿出来了。 哎，我挺好奇，您是先会看到上面的图案，还是会直接看到这个色盘啊？ 你是指哪个色盘？你是上面 的 还是下面 的那个各个颜色的、那个？ 啊，当然肯定是注颜色，上面都是那个童话的照片 啊！您连看都不会看是吗？ 上面是我们消费者会看的。 很难选吗？ 我觉得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因为像左上，它会在彩妆盘里面出现像那种湖蓝色的色块、这种在咱们的亚洲人的脸上是几乎用不到的。 湖蓝色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那个， 挑战， 相对的挑战，对，因为亚洲人的皮肤是这个黄为基底的，所以跟蓝一对接的时候就是不容易做好。所有蓝色，其实在专业中我们都比较喜欢用这个，蓝绿，就把蓝和绿放在一起，因为绿的分解色里面有黄，所以呢，它就可以让和我们的皮肤来衔接。 还有一种眼影的颜色是我不敢尝试的，一个是蓝色，还有就是红色。 红色不是很好尝试。 红色其实红色眼影倒是还好，但红色最好是用红色带珠光的。 要带珠光， 要带一点点珠光，因为红色润开了以后呢，如果是哑光的话，很容易变成那个好像被谁打了一 拳。我就是我只要一抹上红色的眼影，就感觉像是我哭了。所以说你怎么了？ 对，红色眼影其实要搭配一些，比如像金棕啊、黑呀、这种眼影， 还是要往淡色稍微靠近一些。 就它整个的那个基调，亚洲人的，因为我们整个皮肤的比较黄基底，然后另外五官比较平，所以呢，你看色板上经常会有出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这个，比如你买个眼影，有四个颜色或者三个颜色，一定是有个浅的、中间颜色和深的。 深的， 但一般的人都会用这个浅的来打底， 对， 然后用中间那个颜色，然后做过渡， 花三分钟， 然后把那个深的放在眼尾。 对对对， 一般人是这样的。但这样涂完了以后，很多人觉得自己涂完了，很多女孩子啊会发现一个问题，就她涂完了以后呢，她会觉得好像旁边人说，我觉得你化了妆比不化妆，没有化妆不化妆好看。 对对，就是你不上妆。 很多人都有这个思路，是吧？ 对， 很多男孩看女孩说，我觉得你化了妆不好看。后来很多女性的这个闺蜜也是经常说，我觉得你不化妆的时候挺好，怎么化妆这样？ 对，或者说你怎么？ 你知道为什么吗？主要的原因是 个人长相问题吗？ 嗨，主要的原因是这样。因为很多人呢，在这个使用这个眼影的时候啊，他想用浅色打底，然后深色一般都瞄在眼尾。 对啊。 但这样的时候呢，让很多人的眼距就是拉宽，就眼睛距离拉开了。所以你的眼睛看起来好像，你不化妆的时候眼睛那个距离是正好的。化了以后呢，变成拉宽，所以眼睛看起来没有神， 像比目鱼， 就有点拉开了。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东方人的五官呢不够立体，所以用不够立体的前提下，最好的方法是先用深色打底，然后用中间颜色再用浅色，这样反过来用，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这完全打破了我们日常，就是我们日常。 多数人是不敢这么样尝试， 不敢这样尝试。 但是你想让自己的化妆变得突然有型，突然又变得有那个立体感，就得用这种方法。 那这个手残党会被画成那个就被打的那种 带 金光眼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一般人涂深的时候他是不敢涂的，所以只能就涂一点点 啊。 相反，你涂浅的，你会好像涂很多 啊， 因为那样你也不会出错嘛。 对对对对对，我就属于手重的那种，我每次都要抠出一大块 嗨， 生怕上不了颜色。 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先画眼线 啊， 或者先涂睫毛膏 啊， 对，先涂，然后最后上这个眼影，因为眼睛其实真正让你好看呢，是你的这个眼线和这个睫毛膏的配合， 就睫毛根部， 对，就让这个眼睛看起来就是有亮度啊，有深度，主要是在这儿。眼影其实也是为了配合这个，对，所以你可以先上这个，然后再画眼影， 把最重要的放在。 然后很多人说我这个刷子不太会用，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呢，你可能用手蘸一点，直接涂上也可以。 太期待了！ 妈呀，太多干货了呀！ 很想要看一看冬天老师自己 实操的时候，就比较方便嘛。 对， 我觉得模特在门口可能自己都忍不住的开始实操起来了。 先想要破门而入，这是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联名款和迪士尼的联名款哈。然后呢，就有小伙伴在微信朋友圈上，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留言了，说我到现在都没有分得清楚这些迪士尼公主谁是谁 啊。 最近有一个热播的电影，不知道冬天老师有没有时间去看了那个《无敌破坏王》，里面有很多梗。 嗯，没有。 黑化迪士尼公主们那段简直太精彩了， 我 的天！我 觉得其实就是挺实在的。 对， 就是让这些高高在上的公主们都来到了人间，很接地气的来自我介绍。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迪士尼公主们的出场，看看你是不是能够回忆起一些童年的这些记忆。看一看《无敌破坏王》里面的这一段。 嗨。I can explain. See, I'm a princess too. Wait, what? Yeah, Princess Vanellope von Schweetz of the Sugar Rush von Schweetzes. I'm sure you've heard of us. It'd be embarrassing for you if you haven't. What kind of a princess are you? What kind? Do you have magic hair? No. Magic hands? No. Do animals talk to you? No. Were you poisoned? No. Cursed? No. Kidnapped or enslaved? No. Are you guys okay? Should I call the police? Then I have to assume you made a deal with an underwater sea witch where she took your voice in exchange for a pair of human legs? No. Good lord, who would do that? Have you ever had true love's kiss? Ew, barf. Do you have daddy issues? I don't even have a mom. Neither do we. And now for the million-dollar question. Do people assume all your problems got solved because a big, strong man showed up? Yes! What is up with that? She is a princess! 迪士尼公主里面，我们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应该就是什么 Cinderella、 哎、最精彩那段没有出现呀。 你想要什么？就是他们变装以后是吗？ 不是，就是说那个你是不是什么样，你是什么样，你确定你就是公主了。其中有段你是不是没有妈妈，所有的公主们都出现，我们都没有妈妈。 有放 是吗？ 有放 太精彩了这一段。 但然后像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就女孩都会喜欢什么灰姑娘 啊然后睡美人啊什么的、然后这两年不就开始有那个Let it go 冰雪女王， 对 Elsa。 然后你就会看到街上有很多小女孩，她们会穿着 Elsa 那个湖蓝色的纱裙， 我的妈耶。 然后在一些聚会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小小小小的年纪，然后也画上湖蓝色的眼影。就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如果肤色没有挑对的话还是挺灾难的。 其实我觉得湖蓝呢一定要配那个皮肤特别浅的人，就是白白的，像白种人他湖蓝就好看。 那您觉得我们俩可以画吗？ 不可以。 我觉得少量吧。 我已经获得答案了。 少量，因为湖蓝这种颜色其实涂开了以后容易青。 对。 所以青呢，在如果在比较肿的这个皮肤上，就会感觉上让人觉得有点被打了一样那种。但如果涂好了还好。所以我的建议，如果你用湖蓝的话，你可以用金棕来打底。金棕来打底，然后在金棕的上面，在眼球的正上方压上湖蓝。也许是个好方法。 你看， 棕和湖蓝实际是一个反差性比较大，而且也是大家会容易接受的一个搭配。 你看这一段要放给所有幼儿园老师看一下。就是在给你们就是小朋友文艺汇演的时候，如果你们要给他们画 Elsa 的那个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直接给小朋友的眼皮上面画湖蓝色。 啊，现在都是湖蓝色，这么高级啊。 因为他们要演 Elsa 嘛，就会全身都有那种蓝色元素。 我们小时候都是大红色，男孩女孩全部都大红色涂一圈， 还会有红屁股 啊，那是那个腮红嘛？ 不是，他这个眼影也会涂成大红色， 因为那当时没有太多眼影，所以拿腮红就涂上了。 那会儿是我们演出时，老师直接拿一个大的那个刷子，直接画红的那个腮红蘸的时候，画的时候直接连眼影的部分一起就扫了。 我知道你一定演的是双黄，当时的前面的那个 双黄是两个白，好吗？好啊，说完这个《无敌破坏王》里面迪士尼公主的出场之外呢，我们也要再来看一看刚才说到圣诞限量款这件事情。我们这里有一些图片可以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圣诞限量款目前都有哪些大牌出现了这种大型圈钱的现场。然后我们也发现一个规律，说这些所谓推出了圣诞限量款的品牌，他们基本上在单品当中一定都会多少加入一些珠光的元素。 这是因为要去迎合这个西方的这个节日的氛围吗？ 我觉得珠光其实对于很多的这个人来说还是比较喜欢的，因为 bling bling 嘛。 对。 很多人就说，因为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哑光是王道，但是我觉得哑光眼影呢，有的时候它表现的比较深沉，比较实，所以在作为节日的妆容的时候，或者是夜晚的妆容啊， 嗯哼， 有的时候就没有那么烁烁生辉。所以我建议呢，有一些珠光颜色还是需要的，你比如说闪亮的银， 嗯， 但是银色其实很多闪亮的颜色看上去闪亮，但是涂上去并不太闪亮。 对 对，但是这个如果你要想要那种不灵不灵的感觉，那我可以推荐那个当然也是冬天的了，但是也有很多品还有很多品牌都有了，就是比较闪的。然后闪的颜色，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在一开始马上，不要一上妆就涂， 嗯， 最好是用哑光打底，然后把珠光摁在上面， 哑光打底吧， 因为这样的话你颜色表达的会比较实，这是一，然后另外一个除了哑比较实以外，颜色它容易让你的那个，像比如说出汗也好，它不容易让这个，因为闪光的它其实是很容易掉的， 嗯。但是比如说我们在挑粉底的时候，大家可以去试用，在脸上试用，但是像眼影很少在专柜上面会有试用这个环节，或者说你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试用， 也会有， 但是就很少啊。一般大家都在手背上试色会比较多一些。 对，因为一般人不太敢，但是我建议呢就是你可以拿那个手指头蘸一蘸，然后蘸一蘸， 还是要在自己的眼皮上， 对，还是要眼睛上是比较好。 那珠光的大小是选择更细腻的，还是说颗粒更大一些才会效果？ 我就见仁见智，有人喜欢就比较看起来自然有型的，那可能要细一些， 嗯， 有的人喜欢比较夸张，比较让一眼就能看得到的那种，那就必须得是大一点，颗粒大一点了， 嗯， 就看你那天的场合咯， 以及看你的个人喜好。 嗯， 对，我们这里可以看几个牌子的这个圣诞的限量款，一个是这两年女孩子们很喜欢购买的这个 CPB 的这个牌子， 嗯， 他们家今年对用了少女色系这种马卡龙色系来做这样的外包装， 嗯， 然后在一些粉这个高光还有腮红当中其实也加入了一些珠光的元素在，但是这个唇膏的这两个颜色说白了还是挺百搭的吧，在日常生活当中。 哎，对，这个你看现在图上那个看到的这个两个颜色，这个 CB 的啊， 嗯 ，CB 的颜色呢，就是图上的颜色比较润， 嗯， 它现在要润一些。那这两个目前就这两个颜色，一个是这种看起来像这个玫红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看起来像这个 奶茶色， 嗯，对，有点奶茶的意思， 嗯， 对，这两个颜色在生活中用处比较多， 奶茶色特别秋冬，好像一到秋冬大家都会挑一些焦糖色。 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建议，我觉得这个亚洲人的秋冬颜色最好涂得稍微明显一些，因为很多人说我不喜欢把妆化得明显，但是我觉得好的就是淡一些的口红啊，对于皮肤本身有这个问题，或者说比如说你有皱纹、细纹呐、暗沉呐、气色不好啊，其实我觉得都不太适合，因为那样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更糟，反而我觉得要鲜亮的颜色，比如说。哪怕很多人说我不太愿意化妆，那好，那我觉得你就卷一支明显的唇膏，因为嘴唇的颜色一提亮，马上你就人就 气色 特别好。 嗯， 你用特别特别浅的唇膏，应该那就得配比较明显的眼妆或者眉毛或者头发，反正总得有一个什么亮点， 对， 然后配很浅的。 唇色就是特别容易第一眼就吸引住大家的注意力。 因为那个如果从拍照的角度来说呢，浅色适合比较圆、比较方的人。脸型，那瘦脸型的人就特别不适合用特别自然的，就比如脸很长啊，或特别瘦的人， 嗯， 不太适合用太浅的口红，那样会让你看起来更瘦长， 嗯， 啊，对。 小 tip 就在这里喽。 嗯， 那你读错了呀。 要记住， 你就适合浅色的。 你在说我脸圆， 说明你非常厉害。 不，但是很多生活中的女孩子哈，如果皮肤看起来就是比较素，或者是只是涂了粉底，画了眉毛，不太愿意太画其他的话， 嗯， 那我倒建议可以用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红。 说的就是我呀。 对，橘红也好，粉红也好，正红色也好，反正只要是红，很多人说啊，我红了太。

19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婚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今天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我们改变普通，改变自己。我是袁一， 我是同桌的你， 他是那个超级期待一会儿自己被改变成别人的。 哎，我觉得今天咱俩这个白色镜头当中很像那种学生来的感觉。 我涂大红嘴唇的话，应该会被教导主任赶出去吧？ 你上学时候应该也就是这样的人吧？ 没有， 我是目前齐刘海的泽华。 但不知道一会儿会被、 一会儿可能会掀起我的头盖骨。 对，欢迎一下今天的彩妆教父李冬田在我们节目当中。 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董老师，您看到他以后就有一个自己的大概的构思了吗？把他做成什么样子？ 有点70年代。 要回到70年代吗？ 他现在 这头发不是有点那个 70 的感觉吗？ 对。 一看有点像那个小时候。 哎， 对， 哎，您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发型吗？ 有，当然有了。但是我那个耳朵，因为我鬓角比较长，所以那时候就把整个耳朵盖上。 哎，很羡慕，我就鬓角怎么留都留不长 的。 对，你看，就以前70年80年代的时候，很多人都留那个头发嘛，什么留根正啊， 对吧？ 您是以前就会自己打理头发的吗？上学的时候也会抓一抓头发的那种人吗？ 不会，因为小时候就不太懂啊。然后我到中学的时候吧，好像有点印象，就说。那时候有发胶了，就看着别人有那个发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偷偷摸摸跑去一个，卖发胶的地方，去买了一个这么小一瓶， 当时应该还挺贵的， 然后上那是2.5块， 那很巨款的， 2.5块不便宜啊。 说的像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一样， 我就是那年代过来的，保养特别好。 也对， 哎，你什么意思啊？ 我。还好今天不敢看我，吓死了！ 导演马上 反应过 来，2.5块超巨款的，刚买得起。对， 然后呢，那个那时候就上学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你头发太直，就是趴下来嘛， 对， 哎，喷一下拿手抓吧抓吧，好像看起来也能立起来，或者至少有一点点弯度。 可是那个时候 别人都不知道怎么弄的。 可是那个时候在你身边的其他人一定会觉得你就是离经叛道那一个啊。 我从小其实对这个，我从小对这个。穿衣打扮呀，弄头发呀这类的，一直都是那个学校一直 说， 哇，你为什么把头发弄成这样？ 那 你怎么穿成这样？ 那您是以前就会染发的人吗？ 不会，染发当时还没有啊，当时那个染发啊，还没有那么盛行。 第一次烫发或者第一次染发是几岁？还记得吗？ 高中2年级吧，因为我们专业嘛。所以你必须要去烫和染。 那个时候已经进入到这个专业去了。 对，因为我一上高中就做这个专业了。 我第一次烫发是6岁，我姥姥拿那个火钳子就直接叭一卷，我到现在都有那张照片，我觉得那卷非常的时尚。 然后你还闻到那个烧焦的猪毛。 对， 其实我觉得你的头发应该有点弯度。 哎，我也这样觉得，今天现场烫一下好了。哎，想得美。 就他自己设想很多，所以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稍后冬天老师会给我们妙手回春。今天一位男生还有另外一位女生都要在冬天老师的亲自的改造之下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就怎么样用妙手回春这个4个字吗？ 我觉得妙手回春这个字真的是，我还好没有用起死回生。 我觉得起死回生比妙手回春还好一点。 吓人吧你。神医。 刚才 就是广告的时候在聊一些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喜欢吃的东西嘛。现在生活在一线城市，大家这个工作压力很大，像我们下了节目也要想说，哎，去哪儿吃一顿？ 嗯， 这个事情又不能占据太多时间，同时我们对吃的要求品质也有一定的， 不能太油腻， 对，同时还要健康， 哎，还要有味道。 然后我德华就其实还都异口同声的说出了一个我们俩都还挺喜欢吃的美食。 来，三二一，越南米粉，你看异口同声呢。 再来，三二一，越南 米粉。再来一次啊！ 冬阴功汤特别好喝 啊， 嗯， 我喜欢喝冬阴功汤。 啊，冬阴功汤，其实我也是喜欢冬阴功汤。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大家都知道冬天越南粉，冬天越南粉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喜欢啊， 嗯， 很多大明星都去， 还要排队嘞。 对，经常都是排队的。 嗯， 其实越南米粉，我觉得之所以受那么多人的欢迎，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汤料是没有那个味精，没有盐， 嗯， 然后符合现在人这种比较清淡，然后健康的那种生活方式。 对。 那同时呢，我觉得我们还有这个你说冬阴功汤呢，因为它是泰国式的， 对， 做的非常对，做的非常的。海鲜类的， 嗯， 所以做的非常的入味儿， 里面有蛋白质， 我很多泰国朋友来到我们那里吃啊，到我们那里吃都觉得哇，冬天你的那个这个冬阴功汤做的真的非常非常像， 很地道，非常 地道， 我不想回泰国了。 就在这， 而且我们有很多店铺，我们每家店做的都 就咱俩经常吃的是国贸那家， 对 对，国贸三期那家， 啊，三期那家，对，三期那家是 那家环境布置的也很好 啊，我但是每家环境都还不错，但是我觉得那个。 我没有去过别的家，很想去。 是吧？ 哎， 你没去过？上海也有，杭州也有， 啊， 北京有五家 啊。 然后在那个国贸第一旁边，就中海也有，中海广场也有。 嗯。 然后另外就什么优糖啊，什么这种。 基本上大商场都有。 对，很多就是大家愿意去玩的地儿，年轻人愿意去的。 嗯。 那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的这个美食里面哈，很多人说，哎，你为什么做美食？其实我觉得做美食，因为人必须得吃啊。 是因为你自己爱吃吧？ 我自己爱吃， 对对， 自己。 Uh-huh. 其实我自己是就是更喜欢吃越南米粉，因为越南粉对我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好， 对，我小时候是就是也不是那么小了，然后就二十出头嘛，就在美国生活，所以美国生活那时候当时还没中国还没有那么多的 唐人街还没那么多哈， 就没那么、嗯、没那么多，当然有唐人街了。 唐人街里面一般那个时候还是粤菜偏多， 是广东式的， 对，粤菜， 所以就北方这种类型的比较少。 是， 它再有一个就是有这种热汤面的这种感觉啊，相对少一些。 因为你是 越南粉，哎，所以越南粉呢，让我就从小的时候就有一个概念，说哎，这东西很像中国的那个 汤汤水水的， 对对对对对， 还可以吸溜吸溜粉， 而且特别是头天晚上，比如说宿醉啊，或者。Party 开得很猛啊， 二十多岁时候很爱宿醉， 然后呢，很就我觉得第二天吃的特别好。 二十多岁的时候， 哎，其实哪个年龄都可以。 那平时 意思是现在还在宿醉，可能昨天也在宿醉。 很多人都是经常宿醉嘛， 啊， 或者很多人就是，喜欢吃这个，因为这个牛肉汤让人感觉就是很 还养胃， 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而且米粉本身它那碳水的量也很少。 我每次都会单点一碗牛肉汤配着喝， 哇， 喝很多汤。 OK， 也就是说单喝 滋补就不像这样了。 你在夸他吗？ 在滋补。 天哪，你被彩妆教父夸了耶！ 脸有没有红？没有红，理所应当。 希望你这样的自信状态可以一直持续到我们节目直播结束。 不是，一会儿可能会被赶到的时候就没有自信了。 其实你这样，我觉得这个，这个就是所谓的越南粉也好，什么冬阴功也好，其实冬阴功你如果喜欢吃开，你可以把叫冬阴功粉。 啊， 对， 把粉放在冬阴功汤，哎， 对， 那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地道的。 嗯， 这个是我吃过的。然后还有最近在尝试一些什么私房菜，什么一些很特别的菜式。 啊，对对对，这个可我不知道你，因为你去过那个我们三里屯通营的那家。 三十多 那 家新开的吧， 对，新开的那个， 嗯， 那个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很多菜色上很有特点，因为是四川菜和北京菜嘛， 嗯， 然后里面有很多这个，最有名的一个是那个烙饼卷带鱼， 哇， 哎，非常老北京的菜，做的特别地道，很多人都慕名而去，很多很多明星艺人都去，嗯， 烙饼卷带鱼不是很容易就卡到自己 啊？不，那个带鱼的刺都可以吃的。 哦， 就是 很多 酥脆， 很多人特别梗，很多人特别有意思。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把那个赶紧剥离那个，一边说 对对对对 一边吃一边说，哇，这个带鱼好好吃。然后呢，把那个骨头都拿出去了。 剔出来 的。后来我说不用不用，我说那骨头都能吃。 啊， 他们都不相信，就一吃完了，他们说哇特棒。 对。 然后我们还有那个做那种， 就是烤饼， 各种饼啊。 哎，糖饼这个事儿真的让人无法 去。糖饼， 糖饼， 老北京真不叫糖饼 啊。 还有那种肉饼，哇，那个真的是香的，就是一吃就绝对忘不了。 提问：明星们去了真的会吃这种高热量的食品吗？ 可能糖饼在白水里面涮一涮。 不会，我们很多熟的朋友都去嘛。 嗯。 大家可能大家最熟悉，我们有一道菜叫那个芝麻酱糖饼，我们后来给了名字叫天后糖饼。 为什么？因为天后吃过了吗？ 对呀、啊，因为天后经常吃啊。 啊。 天后每来必点。 啊。 哪吃天后？ 啊， 还被称为天后的还能有谁，对不对？ 你也自诩为天后嘞？ 我可从来没有，除了他还能有谁？ 自诩为九八二天后。 那个这个对天后是这个北京人嘛，所以他特别喜欢那个啊， 对， 老北京芝麻酱糖饼，因此我就特别，他每次都点。 啊，天后出场。 哎，我们说，哎，干脆把这个叫天后糖饼吧。 嗯哼。 他会吃多少？一小块还是整？ 那凭心情吧。 你真的很在意他摄入多少热量，人家不需要你关心，人家有资本吃好吗？ 那么瘦，那长得那么又高， 对， 瘦。 听一小段歌好不好？ 嗯。 当天雷滚的门牌，还留住笑着离开的神态。当天整个城市那样。 乖乖的那种短发吧，他有在你们那儿做过发型吗？ 我帮他做过，不是在香港。 哪一款是？ 香港，我们在这个拍杂志封面。对， 那他是很有主见型的人，还是？ 很多大街上他的唱片也是用的那张。 啊，就是那款。 对，不是头发都有点乱乱的飞起来。 嗯，他是那种自己有自己的想法，说你按照我的思路来，还是说好我交给你，你帮我做的那种类型？ 哦，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但是他一般都尊重这个， 他会先给看一个样子， 你们会沟通、 会先沟通一下，就是怎么样，然后呢梳起来，好吧，或者卷的 OK。 那您更喜欢？ 其实我觉得，人们往往有一些把这个，天后的也就是像王菲这种，我觉得他可能有点神话了。他我觉得他人还是非常随和的。 这两年关于他随和的这些资讯越来越多了。 上节目当中也能看到 了，对，因为他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了嘛。 而且很多他一开始不爱说话，他平时他确实不是很爱说话， 但平起来也 是挺 勤 的，但是朋友之间就会特别聊得来。对，我们私底下接剧的时候，他也是聊得比较多。 嗯哼，就是您平时可能给明星们做造型，然后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会比较多。如果说日常生活中，因为你现在开很多店嘛，有顾客他们想要拿着明星的照片进来说，我想要这款发型，但是您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发型是不适合这个客人。 多数都是这样的， 大多数都这样，因为我们都认不清自己。 不是把自己想， 就像很多人拿美图拍完了以后，就觉得自己长 得对。对。 所以您会给什么样的建议给这样的客人？ 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你要选这个人们选发型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知道你自己的脸型大概是个什么感觉的。比如你是脸小啊、方啊、圆呐、瘦长啊，就你这脸就是不是脑袋很小？有人头大，有人头小，对吧？那头小的人其实最适合就是把脸要露出来，他不能再遮遮掩掩了。啊，遮遮掩掩你就是找不着人了。 嗯 啊，那头大的人就不能剪过于蓬松的发型。 要不然 这是基础常 识， 对，要不然感觉就远一看就，特别是女孩子啊，你如果长发，然后剪个特别蓬松的头发，然后再脖子再短一点，个子再不够高， 就感觉好像脑袋坐在脖肩膀上， 对 啊， 肩膀上面就是头。 但是我觉得大家永远都会觉得自己是小脸啊，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大脸，自己是方脸， 都觉得自己的脸应该遮起来。就女孩子有一段时间会觉得说，一定要把自己的脸都遮起来，刘海啊， 不管什么脸型的人都这样。 但是我 觉得你看，很多人就是还要留这个发型也是啊。 嗯， 就生活中很多女性有一个误区，比如说，有的人我适不适合卷发，我适不适合有刘海，我适不适合短发，然后或者适不适合长的什么卷的直的。 嗯， 其实有个很简单的道理，如果你想剪短发的话，把所有头发全部梳起来，全部梳起来，梳起来再扎一个马尾在脑袋后面，然后正面你就你看不到你的这个，看不到你的这个头发在镜子里，然后你看镜子里的时候 可能会哭吧。 你就想一想，你说哎，如果你这个镜子里的人你还想再看一眼的话， 我就可以挑战短发了。 没错，你就适合短发。就你可以剪短发。如果你梳起来以后看到了镜子里的人，你 自己都不想看第二眼， 都不想看自己了，不想看着镜子里的人，那我劝你还是留一定长度。人有皱纹的人，有皱纹或者说明显法令纹重啊，眼尾纹重啊，抬头纹重啊，或者是明显皮肤松弛的，有这种问题的女性，不管她年龄多大，她有的人年龄大她皮肤不松弛，但有人年龄很小她也松弛，那我在这种时候头发一定得有一个什么呢，头发的长度不能过肩， 不能过肩， 不要过肩，并且一定有弯度，一定不管你这弯度是大呀小，你总得有一些弯度，然后最好呢有一点点刘海。很多这个女性就是如果在生活中你要想寻找自己一个好看的头发来说，我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两个点。 嗯， 那再有一个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刘海，其实额头高的人和额头窄的人都适合刘海，为什么？因为不够满，额头不够宽，就给人感觉上气势不够强， 脸短一截儿。 但是如果是太宽呢，比例不对， 嗯， 所以呢，就是有刘海可以来那个修饰 协调， 对，来修饰对，眉毛太重的女孩子，我建议，如果你不想把眉毛漂浅，那你就稍微有点刘海，会比较理想，会比较理想。 你看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则，大家这一段应该拿笔记下来，然后去对照一下， 看回放 属于什么样的。对， 请问那这些法则对于男生也都通用吗？ 男孩子就其实我觉得头发只分长短 啊， 不太分男女。女孩子现在剪寸头的也有，光头的都有。 对， 男孩子留长发也没有关系。 男孩子留长头也是很多的。 是的， 你现在这头发都可以编小辫了。 我现在算是长发还是短发，我一直很难界定。 你现在这个头发还是属于短发，只是你后面脖子这段稍微长一些。 都这么长，这还算短发？ 对， 只是因为整体 是整体的感觉。你的长头发就是两，一般来讲长就是两边要下来。我以前的就是长头发。 就是到 我以前头发 到 腰， 及腰吗？ 对， 真的。 我以前头发， 然后你有梳起来或者？ 我以前头发就到腰。 辫子吗？ 没有，我就是烫啊，全烫啊，全烫完了以后烫成那种 大卷 大卷。 还找着照片吗？ 有啊。 天哪！ 对，我前两天还发了个朋友圈呢，我给你看。 天哪！ 我给你看。 好。 然后我很多人看，你看这是我短头发。 这很清爽， 看到 我 对吧？ 干练， 对 对。 这不， 但跟现在的短发也不一样。 就差不多，只是梳起来而已。 对对对。 然后你现在我长发， 妈呀，哇，这 个 很好看。 对，镜头，哇，这个竟然是妩媚，美的， 可以吗？ 冬天老师，还好您不是个女孩，不然抢我们饭碗，让我们怎么活？ 我当年这个长头发，我当时在美国呢。 嗯哼。 然后留这个长头发，我印象中特别深，就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乐队的。 嗯哼。 回北京，我记得回来探亲的时候，很多人那时候只有面低嘛。 嗯。 一出门叫面的，还有那个夏丽， 姑娘去哪儿啊？ 然后不是那没有 美女， 不会那司机，因为我够高啊，不可能像女的。然后那个司机问他说：“哎，哥们儿，哪乐队的？” 直接就问。 哎，哥们儿不是乐队。 哎，但那样长发，包括那样卷发，对男生来说很挑人的，也很挑气质的。 你是怪我气质好是吧？ 是的，嗯， 那个我觉得我对长头发，其实我觉得修，其实我觉得留很长头发的时候。只有披散和梳起这两种选择， 对， 没有太多吧。你比如盘梳起来，有时候你长头也可以这么梳，对吧？扎起来， 什么丸子头之类的 啊，那个也就是这样了。 对， 但是我觉得其实中长发或者短发， 造型 特别容易让人看起来就变得特别有那个 有型有变化， 嗯， 而且对颜色表达也好。 我太动心了呀，现在就想被剪头发。 不用剪，你现在就是这个中长的长度啊。 那不用修剪一下吗？ 不需要修剪。 冬天老师现在还会自己动手剪发吗？ 啊，我会，也会剪，也会剪。因为我就很多人就特别有意思啊，在生活中很多人说啊，冬天你会化妆，很多人都知道。 嗯。 然后呢，我们冬天造型的店里头剪头发啊，就是又比如有朋友或者我剪一个发型，或者偶尔剪一剪。我去的时候，比如说培训或者看到一些人，我说哎，我说这个可以再精修一下或者改一下。哎，很多人说我 都是赤精脸， 很多客人啊就说哇，我来你们这么多年，我第一次知道你会剪头发。我要是 真的是微笑脸，对， 我要是你，我可就忍不了。 不，我的一般我在用开玩笑嘛，我一般都开玩笑，我说啊，我说我也刚学的。因为我其实我是从小就是教这个剪发的。 那您自个儿的头发谁给您剪呀？ 那我们公司的人呢，也是我们发廊里的这个就是在我们这专业造型店里面 剪的时候，他手会抖吗？ 他可能会一直指导。 我觉得所有的发型师给我剪头都会有点抖，因为他们都很怕那个，就我看出破绽。 对啊， 对， 压力太大。 因为我一般是这样，我一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一看一个人的头发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就这个人的，比如我正式看这个人，这人头发就在四周全部站起来，就好像一下全立起来，被电 被放大了， 对，被电激起来了，是吧？ 真的呀。 然后我会看一下，我说哦，这个角度缺一块，那个角度，就我们是从专业角度来看。所以我觉得比较搞笑，就是我每次就是坐飞机，都在那个飞机上，经常所有的那个空姐都跑来说，说李先生，这是您的什么酒啊，什么餐食、啊？然后一般都怎么样说，我能请教一问题吗？我说您说。您觉得我长头发好看，短头发好看？我见一个发型师，您觉得我这剪什么头发好看？在生活中，我去有时候吃饭， 那你都是认真的回答还是敷衍的回答？ 我很认真，我跟我所有跟我问这个问题的人，我都很认真。不管有的时候我在大街上啊，特别可笑 啊， 就买东西的时候也有人，或者你比如 卖菜大姐吗？ 啊，大姐那没有，我还没去菜市场呢，是因为很多人见着我的时候经常会问这问题 啊。 而且现在越来越多男的来问这个问题 啊，因为男生很难挑对一个， 就好多男的不知道自己的那个头发颜色怎么着、啊， 对对对， 还很多男孩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就是说，哎，你觉得我这眉毛是不是可以弄一弄啊？或者说我这头发是不是能怎么弄一下，抹什么东西好啊？还生活中，比如你 party 啊，或者有时候聚会的时候很多人嘛，然后很多人呢一开始不认识你，然后都一点一点就靠近了，然后讲各种话题，然后最后问了一句说，哎，我能问你一问题吗？ 那会很烦吗？这个时候？ 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专业性的问题，所以我就看一眼我就马上就答出来了，就不太那么思考。 李先生您好，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瞬间反应吗？ 您觉得我短发好看还是长发好看？ 我觉得你短发 好看。你是在认真的回答问吗？ 对，我在认真的问的。 对，我问你，我就觉得你短发好看。 真的吗？ 是你可以直接脑补出他长发的样子吗？ 对，因为我看到，比如我看到他的脸啊，我觉得他的整个的这个人的这个说话方式啊，性格呀、包括整个的人的这个感觉上啊，我觉得就是长头会让他看起来，我觉得没有这么活泼 啊。 因为长头发很多都是那种比较齐齐的呀， 对， 有点弄个卷啊， 对。 就现在很多女孩子卷，把那个用那个电棒啊， 对对对， 烫成那种卷卷卷卷，然后也不梳开，然后就好像就跟螺丝转似的， 有点画神 儿，就特别像假发、啊，你知道吗？让很多女孩觉得还特别漂亮。然后但其实我觉得最简单方法，你把那个头发弄好了以后，你可以倒着。我给大家出个主意，很简单， 倒着， 就你把头发倒过来， 对， 就低，就 贞子， 头冲下， 然后呢， 头冲下，然后把头发全部梳通，然后再翻回来， 先卷成那个样子， 卷完了以后，然后翻，然后再弄出来，就会很美，而且很有动感。就不会像假发、 就是空气感嘛，就是充盈的， 它有这个，它有流动的这种，就空气质量。但是你要是这个，就放在那里哈、特别像你要在你头皮上别了一朵假发，有这种感觉， 老上海的那种调调。 所以我觉得头发， 你这快摘下来吧，你这快 对。 用力好不好？现在假发都做得很逼真的， 对，从后脖梗那先， 哎。 开心了，我们俩占了个便宜，近水楼台，先了解了一下自己的状况。我们今天其实准备了三款最近网络上面也好，就因为明星带火的一些发型，被大家总结出三款现在女生最想去拿着照片举着它去找自己的 Tony 老师剪的发型。我们也来请冬天老师给我们指导一下，这三款发型到底适合什么样类型的脸型和什么样类型的女孩子， okay. 好不好？第一款来自 乔妹宋慧乔。 宋慧乔真是所有发型都合适吧？ 但是其实你说她的脸型是有多小或者多完美也不见得，她是属于女明星当中比较少的娃娃脸。 宋慧乔的脸还不完美吗？ 啊，宋慧乔本人我是见过， 脸其实很小，对不对？ 我觉得宋慧乔跟她跟你有点像哎。 我老你是不是没有戴眼镜？是不是要戴眼镜？ 不是，其实就是肉肉的嘛，对不对？ 对， 不是那种瘦脸， 不是一个很瘦的， 对，不是瘦脸，脸 不是很瘦。 刚才导播间都集体吐，你没有看到那个画面？ 哪有？ 原因宋慧乔， 怎么回事？ 真的是， 我们领导在吐。 对呀、啊， 吴老师，我要走了，离开这个直播间。好，认真。啊，宋慧乔最近这个发型是因为她那个新剧《男朋友》里面，然后剪了一个短发。其实，在她10年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发型，就现在被大家称作是耳下短发。嗯，然后就有好多女孩子说，我也想要剪乔妹这样的头发。 其实我觉得这个发型对我来说啊，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嗯，就是它其实是剪一个就是类似像那种专业中叫 bob， 啊，头， 对， 波波头， 对， 这个。Bob 这个头发呢，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啊，就很，其实大多数女孩在这个生活中都会剪过这样的头发，就剪了齐的嘛，嗯， 小 绑底 的 那种学生妹范儿的， 对对对， 然后剪个留，剪点刘海， 对， 它的动感很重要，嗯，如果剪不好，就会感觉看起来就是比较哇，也像跟一个假发，嗯，特别是你染了那种什么亚麻色呀，什么 深红色、酒红色， 还有酒红，或者是那种泛灰的这种颜色，嗯，就特别像假发，嗯。所以呢，我觉得这种头发最好让头顶上啊，一定要有一个修剪一些层次，嗯，啊，就一定要修剪层次之后，让耳朵两边就靠脸的这部分要稍微轻盈一些，嗯，这样很多女孩在生活中啊，她喜欢把这个头发这么塞， 对， 你看宋慧乔那张照片也是。他这个往后塞的那个状态，对吧？ 对， 一塞就太女神了。 你看这张，他其实他刘海的部分，包括头顶，就像东岩老师刚刚所说的一样，他这边都是有层次的。 你看他一定得有层次。如果他如果没有层次不多的时候，他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大家很多女孩都有这个概念，他往耳朵一后面一塞，就这个耳旁边会多出很宽的一部分。 对对对， 就不好看，嗯，就老气，就是土，嗯。 对。 那我觉得让他稍微的。有点层次之后，这又塞回来呢，它有点是薄薄的垂下来， 所以不见得是自己不适合这款发型，只是你的发型师剪的有问题。 所以要找像这样有审美的发型师。 啊，当然，你不找冬天，你找谁啊？ 怎么约呢？电话号码要不要写上？ 我们稍微让冬天老师休息一会儿，稍后还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一会儿还会说最近很火的那个辛芷蕾锁骨的那个长度的头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类型？稍后回来。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要目睹我旁边这一位变成不一样的他，变成最好的他的袁一。 我是被李东田老师说本人像宋慧乔的袁一的旁边的泽华，怎样，自己都忍不住翻白眼是不是？自己都听不下去。 我以为你要说你被称为宋慧乔，我笑说怎么会有人这么 男孩子长得像宋慧乔也是很好看的，嗯，对不对？ 哎， 其实我觉得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其实男孩长得好看呢， 啊， 长得真好看的像女的， 啊， 女的长得特别标准的，特别标致的，很多女孩像男的， 对， 啊， 对， 其实物种是这样的， 嗯哼， 袁一长真 man， real man， real man， 超帅， 浓眉大眼， 哎， 对对对， 就你看素颜的时候，你感觉像个男的， 对， 对，哎，真的是， 就那个巨齿鲨里面那个 Ruby Rose 就是， 嗯， 对，他就属于那种类型的。 你看很多那个男孩，就现在大街上很多那个男孩也是小鲜肉型的， 对对对， 就你要远看的时候，或者不说话， 嗯， 他坐在那儿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分不出来男的女的， 还很气人，那是皮肤还很好， 皮肤超级好， 哎，男孩 对， 他们还会说我不护肤， 我从来连脸都不洗，就这样说， 嗯，完了把那些女的气死了， 气坏了，我们一天天往脸上糊多少东西， 982宋慧乔就不行了呀。 好了，我们来说发型，刚才说了乔妹同款的这个耳下短发 啊， 到底适合什么样的类型，其实跟剪的人的手法很有关系， 是， 所以如果你要挑战这样的发型，请你找冬田， 嗯，必须的， 对对， 必须冬田造型， 对，要不然你就会灾难嘛，对不对？ 而且有一个埋怨点了，以后再剪完这样发型觉得自己不好看的话，那就是发型师的问题， 就是发型师 不是自己的问题， 当然 哦， 这一点上我必须要说明啊，如果你的发型如果没有没你觉得剪完了以后它就是没剪好 啊， 就很难说我拿一个这个照片我也把它剪成这样，但你确实就长得像照片那样。然后你不能说你是一个胖子，你非要找一个瘦的瘦的人的照片， 嗯， 或者特别瘦的人，你就找一个特别那个好像那个变得就瘦小的人变得好像特别气场庞大的那种照片，这不现实。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发色，很多人说我想剪那个发型，但是头发颜色不一样， 嗯， 头发太深，你的层次感表达不出来；头发太浅，那可能跟你的这个肤色又可能又不搭。所以我觉得各种原因。当然了，如果从头发本身的角度来说，没弄好，发型师占了很大一个。是很大的一个责任， 嗯， 因为当然了，如果你一个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或者一个普通的人来说，那你的头发剪完了以后，你自己做头发比发型师做的还好，那你就可以来冬天上班了。 通常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刚剪完的时候，哇，觉得自己美呆了，真的是最好的自己，结果走出去风一吹，或者睡一觉，第二天洗完头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了。 哎， 因为当然了。专业的人他会用一些专业的手法，比如说一些发泥呀、啊、发泥发胶，女孩可能用卷棒配一些发胶，然后配上一些好像比如说有什么光泽的亮上光剂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会有，他自己自然可能达不到那个效果，因为还有一个发型的手法，那毕竟生活中的人只是喜欢把头发这么顺着来，对吧？ 对， 那发型师他喜欢那种好像 就他劲儿也不大，但是他那个劲儿特别巧，恰到好处。 因为他要抓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那个小空隙。 对， 那生活中的人是很难做到这一点。 对， 当然了，也有很多女孩子每天早上起来提前两三个小时，然后就为了自己那几绺空气的刘海儿。 现在好多女生是直接去洗头发的那个店面洗完，她直接给你吹好。然后一两天都不用动它。 长发可以，但是像我们短发不行。就短发，多天老师知道，早上起来你不洗头，那头发没法养，就跟鸡窝一样。 我们那还有一个问题，就很多人在生活中啊，晚上有洗澡这个习惯，有的人是早上洗澡，有的人是晚上洗澡。 对， 晚上洗澡完了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我特别困，特别累，所以很多人不愿意把头发吹干。 嗯，女孩吹不干， 潮潮的那种，特别是长头发的，他就完全吹不干，然后就说：“哎，不行，我要睡觉了。”叫或者系个什么东西啊，梳个辫子就睡了。那这样的头发早上起来是一定会变成鸡窝， 对， 鸡窝发 拧在一起， 然后因为或者短头发也会就后脑勺特别容易翘起来， 嗯， 啊，这是肯定的， 对。 但所以如果你想让头发有型，那让第二天看见早上起来不那么离谱， 嗯， 那就必须把头发吹干， 嗯， 它吹得彻底干才可以， 嗯， 很多小 tips 很好， 对对对。好吧，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款现在很流行的，就是你去小红书上搜一下，只要搜辛芷蕾这个关键词，后面跟的都是锁骨，然后 Tony。 现在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拿着辛芷蕾的照片去找你的 Tony 老师剪，说会适合所有脸型的女孩子，可以拯救一切不完美的脸型。现在看一看辛芷蕾本身是什么样的发型，就这样， 这 大风中依然可以这样随意的美。 看看， 然后 啊，下面这个很好看， 这个有这个就这个头发到这个肩，然后有一些 layer 层次感的， 对对 对，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嘛。其实这款头发跟那个刚才宋雪乔的头发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只是呢，宋雪乔的头发剪得比较短一些， 嗯， 这一款呢，辛芷蕾的头发呢相对长一些。我很喜欢这个演员，我觉得他是在年轻一代演员中非常日后应该是个很大气有发展的一个种子。 对， 他很年轻，但是他上戏里面一亮相， 嗯， 特有范儿， 嗯， 而且我觉得他脸不是那种好像一般的那种瘦长脸或者怎么样，他是有点圆方形的。 你也喜欢这样的脸型是吗？ 哦，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态度、有特点的那个脸型， 就看上去很不好惹的那种状态。 嗯，而且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那种，他眼神很棒， 嗯， 啊，我觉得一个人的眼神就是让你一眼看中，就容易有这个。有气场，其实很多人我觉得就是有气场，或者有时候就他可能没一开始名气不大， 对， 但是他走出来的感觉或者一亮相你就会觉得哇这人很棒。你比如历史上吕燕， 历史上吕燕，听到这段也会很不开心吧？ 因为吕燕因为戏已经退役做设计师了，他也不做模特了，在模特史上 啊，在台 就是这个模特吕燕刚出道的时候，然后刘雯， 哎， 其实都是眼神一下打动我。 对， 因为他们在最初的时候都是我， 对，然后包括很多这很多明星艺人，其实你像大家能想到的，在他们出道的时候， 嗯 啊，现在已经天王天后这些级别的， 嗯， 或者就超级大牌了，已经是。 妈耶！我一会儿要被改造哎。 对，所以就是有一种被开光的感觉。 那个模特，你不要进来了，你全程在外面待着，我不给他机会。 你等一下啊，你今天做完的这个造型，我跟你说。 偶像练习生是不是？明年就去。 你不要明年。 明年选女生。火箭少男101，明年就那个节目去。 你今天改完这个造型， 好像以前有哎， 是吧？ 你还真有吧？选男生的这个。 有，明年是会有。 偶像练习生和火箭嘛，对。你这个造型一个星期至少不要动， 嗯， 好不好？ 好， 我天天给你拍照片，给你发什么各种平台。 我日后红了就会免费来上你节目。 我来做你的经纪人， 好 吗？ 不要大家吐了。 这是第二款，现在很流行的辛芷蕾的。头发 其实这个辛芷蕾的头发，我还要跟大家注意，就很多人说那个就是两边有 layer， 就是有这种层次感。 对啊，还有一张这个照片，就是他从刘海开始，一直到两边，一直到锁骨的这个长度。 啊，对对，像这样的头发是这样。这个头发呢，就是说，你看它也有刘海，然后前面也是这种挡脸的这种发型。 而它的刘海长度是感觉就差恰好要戳到眼睛里的那个长度。 对， 它已经戳进去了呀，这张。 这种头发呢，在生活中啊，很多人就是在分缝的时候可能会分在三七这个问题上， 对啊、 就是眼球的正上方。 对。 这样分完了以后呢，很多人在生活中他是不会挡的，因为生活中这是拍照片好看。 对，生活中你觉得太。 生活中就大家找不着你，你也找不着大家， 对，太麻烦了。 对，有的时候你就有 layer 之后的，它有一种飘逸的感觉， 嗯， 所以风一吹起来之后，它其实往后飞的， 嗯， 哎，会很好看， 对， 但照片上往前是有那种艺术性。 但是它这张其实把那个走这个缝儿哈分开了以后， 对， 它这个线条因为在 这张照片就感觉是有点。像好像像两边去，然后刘海也分开了，对， 就这个好像会更日常一些。 对，我相信这肯定是日常啊。 嗯哼， 这种发型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说在寻找这个发型师修剪的时候，很多发型师喜欢把这种头发剪得特别的碎，就好像打薄的特别厉害。 对。 但是打薄特别厉害呢，就是当时好看， 嗯哼， 但长两个星期之后就看起来就是越来越乱， 对， 而且很多人头发如果少的话，再打薄就看起来好像没有了， 对， 像掉发， 对。 那我觉得头发要让更多的人对这个头发要产生好感的话，我的建议啊，不要大量的打薄， 嗯、 因为大量打薄会让头发看起来就是。当时可能好看一两天， 嗯， 然后那接下来几个星期让你会觉得很困惑， 嗯， 特别是你自己在家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打理。 冬天老师有些发型师是他就这样告诉你的，这个款发型只适合两周之后你要再来剪，真的有这种 的。现在有发型师会明确告诉你。 OK， 我觉得这些发型师，我当然我觉得， 那您觉得 每个发型，我觉得剪得好的头发 啊， 一般来讲有型的过程中，如果短发啊， 嗯， 这样至少应该保持三个星期。 哦， 就是长长的过程也 是好看的。如果中长的、长的，其实很多人觉得刚剪完第一天、第二天都不是很理想。 对， 然后越长越好看。 嗯哼， 它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刚剪完了之后，你有的时候你不适应。 嗯， 然后越长越好看。好看的真正修剪好的头发啊，我说实话，真正修剪好的头发能保持两三个月，甚至是更长时间。 真的呀， 长了很长也还好看。就即便它从短的长成长的。都那个型都很好看， 妈耶！ 那当然了，需要很好的技术，很好的技术。 对，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的发型师说，哎，我这个发型，你这发型每两个星期就来，必须找我来修一次，那我 可能是 那 个办卡吧？ 那你为了那些剪多短啊？ 是， 对吧？我觉得如果正常有一定长度的头发，一般来讲怎么样，三个星期以上，两个星期有点夸张了，我觉得。 我已经太动心 了，他可能太想见你了，所以他可能跟女孩子说，我太想见你了，你就两星期来见我一次吧。啊，有可能是这样。 我们不要再说发型，我们直接动手吧，好不好？ 我觉得先把机会给思妍吧， 不想给 他 了。 哎，你这后面不是还有一个？ 还有一款， yes. 对，你看，专业的老师在这里，他不会偷这个懒，你知道吗？ 已经太动心了，真的是。 高俊熙的公主切短发， 哎，这个 哦 ，Let me see， 这猛一看有点像柳岩，哎， 这是高俊熙 啊， 高俊熙， 这个我觉得太难了，这个一般人 剪，这个 难吗？我说一般人去 hold 住这个发型太难了。 他不是该挡都挡到 了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发型就是，把这个耳前的头发，他可能做了一个断层性的修剪。 对，他做了一个。 他就是讲，好像你把这个后面，其实跟宋慧乔的头发很像。 如果是长款，就有可能是这样。 Let me see， 微春。对。 对。 就是因为你长，就等于说，因为有的人希望挡脸型嘛， 嗯， 所以他就把这个头发就是好像挡在这里。 他又不愿意把后面整个剪短，所以他就把耳前面的头发剪短，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嗯， 你看那个短头发，你就把短头发就放在这个前面放几绺，然后他剪齐了以后，他把后面头发梳起来， 对， 或者放他其实放回来的时候也看不到这些。 对对对， 就也其实我觉得，你看那三款头发啊，它大同小异的地方都是底边相对来讲齐一些， 嗯 啊，有一定的厚度， 对。 然后呢，头发上有一些刘海， 对。 然后两边会有一点层次，就金智脸就是层次明显一点，那另外两个都是层次稍微的没有那么明显， 嗯， 啊，就是看起来就是一点点，是在某个地方明显， 嗯， 但整体层次感不明显。金智脸那只整体，你看它整个飞起来的感觉哈， 对对对。 但是我自己觉得呢，现在这三款之所以让大家喜欢的原因，在生活中还是相对实用一些，就是它有了层次之后呢，它动感好。另外一个呢， 有一定程度 的 修饰脸型的作用。 有刘海的头发，其实会让女孩子显得年轻，因为很多人说哦，这个我要大气。 哎， 我要中分。 你看那个生活中女孩子，是凡要强调自己大气的，一般都没有刘海。 对， 说哇，我必须是大气， 嗯， 然后必须大气，然后呢，这个大气的那个刘海， 这个要剪成动图， 就全部都变成那个大脑门哈。很多女孩子是这样的，但实际那样呢，对年龄感会有一定的挑战。 嗯， 但如果你的皮肤状态不够好的话啊，那我觉得就会有出现的问题，就是。 来，我们有请今天大气的女模特思妍闪亮登场。思妍已经完全等待不了。 你看她的表情，就忍不住的在那笑出声来。 哎 ，Hello， 我今天都有点不太认识思妍了。她平时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都是会带着精致的妆容的。 Okay. 今天因为要见， 真的很豁得出去。 来吧，来吧，坐到 很棒，很棒， 坐到表演区。然后呢，我们也给冬天老师配备上。咱们的小蜜蜂的设备，然后就可以请冬天老师移步到表演区，现在给我们女模特做这样的一个改造。 好， 能不能先跟我们大概说一下，就是您看到她第一眼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没关系，她的心理承受力很强。 对， 实话实 说 就好。 一边可以上设备，没关系。 嗯， 她脸型就属于那种，就是脸圆一点 啊， 脸圆点，然后颧骨比较高啊。 但颧骨高，女孩子会不会就占有一个优势，就是立体？ 长得很好看， 会显得更立体吗？ 哇！就很有店员的感觉， 你突然出现在了冬天的店里面呢， 确实很适合做前台。 介绍一下产品吧。 啊，很好哎。哎，这是我们前台吧？ 这是你们哪家店？ 这是我们国贸店。 哦，国贸店的。 欢迎来到冬天造型。 来，思妍说一下吧，你有没有自己的期待值？ 那当然了， 因为你自己想，你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对， 嗯， 就你自己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什么样子？ 我平常给自己打扮的会比较老气一些。 你的定位是什么？ 啊，真的吗？ 就是，真的， 就是女企业家嘛，成功女企业家。 对， 成功。 她得是那种刻薄型的。 对，刻薄型的。 哎， 那你今天想改造一下吗？不想成为凶的那样子？ 嗯，我觉得我想发现一些自己新的不一样的气质。 想要邻家小妹还是二次元？ 你也想要宋慧乔了吗？ 啊，当然可以啦。 宋慧乔就对我爸这样了，不可以，这个不给你。 啊，中传裴秀智吧，好吧。 裴秀智是谁？ 冬天老师知道裴秀智是谁吗？也得查一下。 对，真的，你这个给的案例太不具有代表性了。 不，你想表现，你想把自己表现的看起来就是酷一点，还是柔和一点？ 清纯一些。 啊，清纯一些。 那你这个样子最清纯，我觉得不用改了。 那换个眉毛走了。 不要吧。 好，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了，冬天老师如果 OK 的话，就可以移步到表演区了。 好的， 大家拭目以待。 让我助力也在。 对，改造的过程，大变活人的过程，马上就要出现在你们的眼前了。 而且直接去到了店里，就离开了我们直播间，太羡慕了。 去到了国贸店， 真的是，现在路况真的越来越好了。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素人大改造计划，此时此刻已经开始了。 你简直比素人本人还要开心的样子。 哎。我在想一个问题 啊， 如果那个思妍 啊， 他改造完了以后节目结束了， 那我会 没有你的时间怎么办？ 我不让冬天老师走，拦着。 那我 得看一看我们台周边人均1000元以上的餐厅在哪里。 我觉得这样思妍画一个眉毛就已经很清楚了，很完美，不用再画下去了。好，我们看一下他们那边在干嘛。 林倩，我来看。 好。 哎。 哎。有意思。 我们可以把电视转到正对面哈。 对，我们请导播老师给我们调一下电视的角度，这样方便冬天在改造的过程。 其实在生活中啊。我给大家想，就是让皮肤变得特别好，让这很多人有这个工作有压力，有黑眼圈、法令纹，还有嘴角的问题。要想让很多人变得特别有这个，气，就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感觉啊。 嗯。 那就必须要用这个我们的这个遮瑕笔了。你看遮瑕笔，我们的遮瑕笔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把这个遮瑕笔放在这里，然后呢放在嘴角，来一个微笑嘴，看看啊。 上来就用遮瑕笔吗？ 对， 不用先擦粉吗？ 啊，不用。然后我们把这个，因为这支遮瑕笔呢是有一个超级遮盖功能，同时呢最关键的啊，对，是它有这个让你瞬间减龄，减掉年龄的感觉。 可是现在不是说很流行说女孩子要有个卧蚕吗？ 啊，卧蚕有啊。 但依然可以留住卧蚕，但是会把那些浮肿啊、黑眼圈啊，包括眼部状态不是很好， 还有我们的这个皮肤的，你看啊，我们 把 用这个海绵，另外的海绵和手指都可以来配合来。 妈耶！ 然后你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涂完了这一侧啊，你看它和另外一侧的变化是什么？脸瞬间变窄，提升紧致。 天哪，我觉得当模特是需要勇气的， 真的。 来吧，给特写吧，还等什么呢？ 哎，大家可以看看 镜头走你。 哎，你看啊，就这一侧和另外一侧的区别，你觉不觉得这一侧就一下子变得饱满紧致？ 就个哇， 原来你的脸这么的大呀！ 原来你的脸的余地那么大，就是可以被改造余地很大哎。现在那个右半边的脸， 哎，这个太神奇了呀！ 为什么？ 你看这一侧， 特别笑起来的时候， 这一侧和这一侧区别是很明显的。 是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镜头可能还会有些失真的部分。 对对对。 但是已经很明显，肉眼可见。 你就面对面看到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啊！很多人呢，在这个市面上选这个遮瑕笔或者遮瑕膏的时候啊。他会选这个不同颜色，但实际最好的颜色呢，就是我们冬天出的这个颜色了，这51号颜色，也就是橘粉色。现在有个最大特点是，它可以瞬间盖住你这个黑眼圈。 嗯、 啊，普通的这个遮瑕笔呢，普通遮瑕笔大家看看啊，在这里和这里一对比的话，那这里就很明显的看出来有一些阴影，而这一侧看起来就明显简单啊、 嗯， 还有法令纹，还有这个嘴角，啊。 思妍，请做一下表情控制，要不然你的法令纹更深了。 他心情很难过，他一方面很开心被化妆，一方面很难过。 啊，我们今天准备给那个思妍呢来那个，来一个，既然他是这么超模嘛， 啊， 超模， 既然他是超模啊， 对， 我们给他来一个比较 湖蓝色， 对，嗨，或者我们来给他来个对比感。 啊，一半脸吗？ 那我以后还能出现在这个节目里吗？ 啊，我们会很欢迎你。 我们只欢迎你左半边脸，哎，右半边脸。 改造过后那半边脸来。 因为你全化了以后，大家的反应就不明显啊， 啊， 对不对？ 一会儿泽华也要这样啊，一半一半，头发只做一半。 头发只做一半，我也很期待。 我在想，我一会儿下了节目该怎么走出这栋大厦。 对，没有。你下了节目之后，把另外一边就补上了。 哦，天，这么 nice！ 大家今天此时此刻应该一起来拿东西来学一下。你为什么就忍不住的开始补起妆来了？ 就是我突然觉得他改造过那个半边脸已经超过了我，所以我就开始补起了妆来。 人们这个很多生活中很多人说，哎，我要把这个皮肤变得特别清纯，啊，让这个人整个状态要清纯。其实我觉得皮肤的 质感 很重要。你看那个年轻的皮肤都会。有光泽， 砰砰的。 来看一看，你看这一侧和这一侧的对比，哎， 每次对比我就会露出尴尬的微笑。 不用尴尬，你应该自豪。 哎，左边真的是感觉像没化妆一样。 哎，所以就是这种砰砰的质感很难去拿捏。有些人会想说，我为了去追求那个光泽感，所以我就让我的皮肤变得油亮、锃亮、锃亮的。 嗯， 哎， 甚至 但是我跟你讲，锃亮锃亮的，其实有个问题，就很多女孩子就是皮肤特别亮的时候啊。 对。 就特别油腻， 是 给人感觉有点怪怪的。 对， 其实对 那个空气中的这个灰尘会附着会比较明显。 对呀、啊。 其实我还是建议让大家稍微的有涂一点点粉。 对。 啊，有粉其实还是容易让它好。 要不然就很猪刚裂。 来看看啊， 猪刚裂不是 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 啊，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个用这个气垫。 嗯哼， 这气垫很多时候涂完了以后，它出现的问题会皮肤会很干，而且遮盖性不够好。 对， 所以呢必须用当当当当。 这是干粉吗？粉饼 就是这个气垫，冬天的气垫。 嗯哼， 啊，我给它选的是82号，因为82号其实对我来说，我就是一个中性的颜色啊，一般人都可以涂，只要皮肤看见，平滑的人都可以涂。 瑕疵不是很大。 那很多男孩子如果是化妆的时候啊，也可以用这个83，因为现在很多人啊都用这个83号，那男生，因为他涂的又自然，同时还有遮盖性。对于有色斑的，特别明显色斑的女性，用83号也是特棒的。 啊。 我们把这个弄完了以后呢，我们再上这个粉。 还好给思妍用的不是83号。要哭出来， 哥，一会儿万一要给你用83号色怎么办 啊？男孩子 就统一都用83号色泽呀。 对，然后我们来上一点点粉。那我们上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用这个粉，如果上了明显哈， 嗯， 这是非常容易让一个人看起来呢皮肤肤如凝脂。 哇， 有人夸你肤如。凝脂那感觉，天哪，可能会 就觉得他太有文化了呀，可以用得上这四个字。 就是被夸那个人本人，就跟我此时此刻被夸成是宋慧乔一样心情， 就不敢相信是吗？ 不是不敢相信，就太开心，欣喜若狂。 不会自己翻个白眼说太假了吗？ 雀跃， 你哪里像宋慧乔？ 我深信不疑。 我以后叫你王慧乔。 对此深信不疑。 女人都是盲目的， 蒙蔽自己的真心。 就像我想成为。裴秀智一 样，我们不认识裴秀智。 一会儿一定要搜一下图片看一下。 现在其实还在 我们来看看 打底的部分。 嗯、哎，你看这一侧皮肤是不是显得非常非常的 就有光泽， 自然 但是 有光泽。 对 对。然后在生活中呢，我觉得很多人说啊，要画眼影，要画什么？其实我给大家用一个反的方式来做。 哦， 就刚才说的那个。 对，很多时候你一定要用反的方式来做，也许最简单啊。首先呢，就是眉毛，一般人在生活中是必须要有一定修饰感的。 嗯。 啊，眉毛有的人呢会眉毛有点长，或者有点方向不清楚，他总是希望让眉毛看起来有这个有型。 对。 那我们呢就把这个，因为头发颜色是这个棕的哈，所以我们就把颜色呢。在那个，哎，用这个我们的这个棕色眉笔啊， 眉毛 是 要比 冬天的12号， 眉毛是要比发色浅一个色号吗？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浅一个色号， 接近就可以。 哎，就是棕色的这个效果。来看一看啊， 我们的改造在继续的进行当中，各位可以持续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新浪微博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但是我们音频的方面呢，要先进一小段广告，视频不会断哦。素人改造现在还在持续进行中。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懂酒啊？他们告诉我，懂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懂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 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懂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更圆，颧骨变高。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就直接来用这个口红了。 刚才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大家在看视频的时候一定看到了操作的实操的画面，但是我觉得就是音频方面，通天老师能不能再重复一下，就是画腮红的一个误区。 啊、腮红实际是这样，很多人在画腮红的时候啊， 嗯哼，或者你微笑， 他喜欢一种微笑。 嗯哼， 你看我们画错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来， 对，另外一边脸是做错误的示范。 对， 他的微笑脸很标准的微笑脸。哎，你平时是不是经常买这个脸？ 因为有些化妆师要找你那个锁纹。 很多化妆师呢，在涂抹的时候，很多化妆师在涂抹的时候有个问题 啊， 他涂不管是哪种腮红，是高质的还是粉质的啊，他当时写成微笑，微笑以后呢，他拿了一个手，这样涂在这儿。 哦，下面，颧骨。 对，很多人喜欢涂在这里。 我的妈呀！ 很多人喜欢涂在这里， 那 区别是什么呢？ 很多人还有就是说，我看化妆师都这么画，对吧？ 对对对对对，真是常用手法， 对吗？ 对。 但实际你看左右的区别。 天哪！一下左边那就是现在错误那个示范那半边脸就变成了40岁 啊，是的， 这整个是下垂状态， 显得很。 反正从镜头里面看是这样的， 这边 很 刻薄。 你能看啊？ 哇， 真正好的涂好的腮红一定是在发际处， 对， 然后呢向前。这样的脸变得非常的立体， 对， 哎，瘦， 沿着每个人的发际处往下走就行，是吧？ 哎，对对对，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就是圆脸圆脸方的人。那如果脸很瘦长的人，那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了，他可能叫什么呢？他可能要在这里涂一点。 哦， 你看他有个高颧骨，所以呢，他要脸型圆，所以要这里涂一点，把颧骨让开，然后在前面再涂一点。 嗯， 有黑眼圈的人特别适合的用这个方法啊， 啊， 蘸一点点，蘸一点点，然后或者有人有点泛红的颜色，涂在脸颊正中央，并且靠近眼睛。 啊、 你看这两侧的这个皮肤，你觉得是不是一下子这边就年轻，这边看起来就下垂？ 我们在现场从正面直观角度来看的话，更加的清晰。 对，应该是很明显的。嗯。 而且这个 非常非常明显， 底打得很高级，它不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煞白的一张脸。 看来我日常中打的底都是煞白的一张脸了， 很容易变成煞白的。 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很多人喜欢把脸涂得特别白。 对， 但实际我觉得不应该涂太白，我们可以把选择正常的那个底色，然后上那个粉的那个你的定妆粉可以稍微的深一点，这样的话让脖子和这个脸没有那么大的尴尬。 而且显得我们肤色很高级。 嗯，相反，你的脖子倒可以选择一些什么呢？稍微白一点的粉，因为脖子毕竟有阴影嘛，所以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明显啊，这样就比较 match 了。那再有一个呢，在生活中呢，就是这就是我们的眉毛、腮红啊，在生活中还可以呢，就我们就直接涂这个 眼影啊，眼啊睫毛膏。 嗯哼， 嗯，他做睫毛膏的时候，有人喜欢用这个夹子， 对， 啊，有人喜欢用这夹子，但也有人不喜欢用，有人觉得这个夹子就是害怕夹到肉。 对对对， 啊，夹睫毛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就你的手一定要把眉毛拎起来，或者你把眼睛使劲向前探，哎。大家看看， 有的时候夹 这样夹出的睫毛啊，就从根儿上抬起来。 有的时候夹不好，就会把自己的睫毛夹上那一棱一棱的，然后根部没起来。 啊、那个就是没有弧度感。 对，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试一下我们的这个 大眼睛睫毛膏。 对，我自己研制的这个睫毛膏啊，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加浓、加密、加长。及各种要求于一身，而且还根根分明。 有段时间特别流行苍蝇腿睫毛，就是日系妆当中， 那个、 我觉得啊，简直就很想把它梳开。 还有彩色睫毛吗？ 有，我你看我们也出了蓝色和绿色。 嗯、彩色睫毛还好。 如果用蓝色、绿色，你看啊，我给大家示范一下，等一下你看一看。 是可以叠加上去的，是吗？ 可以叠加，但最好是在黑的上叠加。 嗯哼。以黑色打底是在 对，其实道理就是我们亚洲人的主要是眼周的瞳孔。 哇，那个眼睛瞬间大出一圈哎！ 对， 这也没有贴什么。 其实我还没有，我没有粘，我也没有，涂眼影，我只是把眉毛刷了刷， 睫毛加了加。 对，然后呢，你也可以不加睫毛，直接用这个睫毛膏涂，它也能翘起来。 好的睫毛膏就是不需要睫毛夹的帮助，我也依然可以把你的睫毛刷得很翘。 嗯。妈呀，你说思妍上这期节目以后是不是都无法面对真实的自我？ 不，他肯定会回去下单，把所有冬天老师给他试过的产品都下单。 然而手法很重要呀， 手法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产品的这个质量更加重要。 也可以反复看这期视频，自己就会画了。 对， 那个眼睛真的大了很多。 来，往上看啊，然后我们这个下，很多人说不愿意看，这个下睫毛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很少有人有下睫毛吧？ 有，每个人都 有。 哎，你看看，每个人刷出来都会、啊。 妈呀，这不会戳进去吗？ 但是你没有。 吓人。 对，我们也可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这是黑的，对吧？ 嗯。 然后我们呢，为了达到一些有意思的效果，我们可以涂一些有颜色的，比如蓝色。 是从根部开始涂呢，还是说只是在顶端 的？根部。 还是要从根部。 还是要根部。 嗯。 所有的睫毛一定要涂在根部，然后往上。蓝色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么蓝的怎么敢涂，其实涂在黑的上你只能有一点点蓝色的感觉啊，在光底能看得到， 很冷艳， 很冷艳。 我今天唇又远了一步。 啊，来，你看生活中，其实生活中啊，眉毛、睫毛、腮红， 嗯， 如果呢再涂上，你看啊，如果再涂上我们这个小一点点的这个唇釉，很多时候有这种直接上唇釉的，那我们的那个，我给大家一个方法呢，就是稍微慢一点上唇釉，我们可以让这个整个那个，我们有一个透明的 唇部的打底是吗？ 那个让那个 他现在不画嘴唇的话，男生就会以为他素颜就长这样。我觉得这是很高招的一个方式。 那看他这个嘴唇啊，那如果要普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上一点点这个唇釉啊。 哎， 这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涂上去的时候很润，然后瞬间就会变成哑光的质地， 啊， 不留任何痕迹的那一款吗？ 不是，这个是另外一款，这个是比较自然滋润的一款。 哦， 那另外一款等一下呢，我可以给大家那个示范一下啊。那一款呢，就是颜色比较正红，很美。 对，现在试的这一款其实就是很多女生会在初期选择， 生活 中的，对，因为它偏裸色一些，有一点橘色调。觉得没那么张扬，抹上以后也不会不好意思。 小女孩说话都不敢大声。 她就怕就是大家觉得自己太过夸张。 嗯， 哇，好漂亮！ 有人看着自己的，哇，好漂亮！ 漂亮，不漂亮吗？ 漂亮，漂亮，漂亮，超级漂亮！ 这模特太可爱了，一般模特都不说话。 一般模特都 我本来就长这么美，对。 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可以那个那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口红用手指头来轻轻涂。 啊、 涂的时候有一个很小的窍门，很多时候我拿这个涂会一下太重，没关系，那我们就用手指来 晕开， 对，撅嘴，然后轻轻拍在撅起来的这个嘴唇上。好，这样就让人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柔和。 嘴巴是不是也只涂了一半，就感觉那一半被封唇了，那一半是饱满的水润唇。 这一半我就涂的比较多吧，这边我就用余下来一点点涂过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在生活中啊，生活中在化妆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形容一上来涂完粉底打底完了直接涂口红，然后呢稍微刷睫毛，然后最后画眉毛，也可以的。啊，如果你要想让自己的这个眉毛呢看起来还稍微的有点点那个明显的效果，也可以加一点点的这个深色啊，在棕色上，这样也是比较有趣的。这样也比较有趣。然后我们在这个化妆上呢，最后一步我建议用这个眼影，因为是正好是生活中反过来，很多人就觉得我要先画眼影，因为眼影的步骤很多人繁琐。另外一个呢，在上眼影的时候哈，要选择一些让自己好用的这个方式方法的眼影。因为我们出的眼影啊，有个特点，很多人眼影呢打开以后呢，里面有一面镜子，然后在这个中间呢还可以拿出一个刷子，就是补妆非常方便。当然你也可以用手指来轻轻涂啊，因为刚才我们说生活中你的手是最好的这个工具啊，最好的工具， 最贴合自己的皮肤温度。 对，然后呢，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小刷子来做啊。那在生活中呢，我们想让你看他的眼睛啊，睁开以后，他眼睛大，但是呢，整个这个面上看起来呢，微微有一点点肿，就是没有那么立体。 昨天没睡着觉吧，知道今天要来被改造，是不是？ 面膜敷太多了。 然后非常兴奋，然后老喝水，来憋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眼影呢，在已经刷好的这个睫毛膏的眼睛上来涂眼影，大家看一下效果。这个我选用的是哑光， 每次都会占取比较少的量，是不是？ 啊，量不用太大。我们把已经因为你的这个妆已经基础的颜色已经上好之后啊，你再涂抹的时候其实是很简单的。非常的自然， 哎，好漂亮。 为什么化过妆的那一半边脸会有一种提拉的效果？ 对， 为什么？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暖红，比如说女孩子比较喜欢用的颜色啊，落在这种大地颜色之上，啊，这样就让它看起来就配合那种办公室啊，来上班呢、啊，给人感觉就比较柔和。 对，就是那种女同事看了以后只会羡慕，但是不会翻白眼的妆容。 Yes。 没有攻击性。 哎，我们可以看看啊，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生活中，哎，睁开，就会有一点点让你看起来哎，非常柔和柔美的感觉啊。然后你要想让自己看有点出跳感觉的时候，你可以让眼睛往下往这边看啊，要在内眼角的地方再刷一点点，这样又可以让鼻子立体，也可以让眼睛变得特别有精神的感觉。而且要拉长啊。这个人呢说这个眉毛就眉眼怎么画得好看啊，其实这个眼睛要长一些，女孩的眉毛女孩的眼睛才会温柔 啊，就是更媚一些。 对，还有微微一点小小的性感。 妈呀，太好看了呀。 对，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再重新再涂一遍我们的睫毛膏，大家可以看看啊，就好了。 前后半个小时都不到，哎，这么一个精致的妆就画好了。 那是因为冬田老师在， 真的是。 如果是自己的话， 哦，自己其实我觉得你只要按照我这个思路啊，就是把这个粉底做好了以后，直接先画眉毛，涂睫毛膏，然后涂口红。你可以上来就涂口红， 还需要一些练习，大家。 当然了。 对。 当然，我肯定是要练习的每一天。哎，大家可以看看你在生活中的这个感觉啊。如果我们再需要让它看起来更有出跳一些的，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比如说像这样的眼影啊中的闪光的颜色，我们来做一下 珠光的。 哎，有点珠光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银色。你看啊，大家看现在看好它的样子啊。这个时候压一点点亮亮的颜色， 睁开，就会有一点小小的闪光。还有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在内眼角，来用一用。 对，内眼角这样一加，这种就是带有珠光的高光色的时候， 一下子这人就是 开了眼角一样。 对。 我是今天夜里最靓的妹。 看到这样的妹，很想上去要微信。 哦、oh. ，May I have your WeChat number？ 对，我想这个，你看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这个妆容啊， 啊， 就非常正常自然的，又能你也可以适合跟晚上，也可以稍微白天也可以，晚上也可以日常。那如果说我们想瞬间改变一个人，让这个人变得特别。让这个人变得特别的闪亮， 嗯 啊，那这个唇釉就是特别特别关键了， 来了， 因为只有这个鲜艳的嘴唇的颜色，才让你瞬间变得像女王一般的这个闪烁啊。那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普通的时候，我们用一些肉色啊，在想让自己变得特别有型有款，好。有型有款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非常明显的红。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记起？我觉得今天这堂美妆课，我觉得应该做成知识付费节目的。 嗯， 后悔了，是不是付费入内才行？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千万不要再错过这些干货的内容了。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真的是冬天老师亲自手把手教你怎么样画出一款 太难得了， 特别实用性很高的，然后又很高级的妆容， 而且实操性不是很难。 对，很高的实操性，包括你看，哇，这款红饱和度好高啊。 对啊，这就是这个。 他现在有一种辛芷蕾的气场了嘞。 有嘞，好吧，辛芷蕾这个名号给你吧。 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 哎， 嗯， 不要笑，高级一点。 对， 你看啊，你看。 哦。 什么这感觉？ 妈呀，这个会刺我一丈红的感觉。 哦，你把那半边脸遮住。 他敢翻你白眼了，你看。 真的，画了这个有气场的唇釉以后，都感觉 妈呀， 马上不一样嘛。 真的。 我的天呐，虽然原来长这样啊。 天呐。 妈呀，哎，还有一种杜鹃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那种整容级别的彩妆， 整容级别，来来来， 就你看，刚才没有上这个唇釉之前，我说他的那半边脸被提拉了，对不 对？ 对 对对， 然后加上唇釉以后，直接辛芷蕾， 真的是， 那不就是整容级别吗？ 是的， 然后我们会看这个， 所以我们前面说很对，就是大变活人。 原来这个直播间没有辛芷蕾和宋慧乔，现在都有了。 我只看到了辛芷蕾，哪里有宋慧乔？ 在这里呀、 啊。好。来，我们来看看 刚才粘唇的那个动作，好优雅。 嗯哼。 哎，这个人，这个你看啊，这个人化不化妆啊，真的是， 这才是人。 区别。 okay。可是辛芷蕾哦， 真的是， 你不要拿那半边脸看着我。 我觉得这个整个人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 嗯， 你看，这是这个化妆前， 哇、哦， 然后我们再化妆后， 有没有人进来给我们拍一下活人照片？ 妈呀，气场都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你看女孩子真的是， 所以我觉得化妆还真的是， 她化完妆后自己可能感觉自己变了一个人。 对，你们感觉啊？ 对。哇，太棒了！ 我们的这段小视频的标题就叫做“辛芷蕾穿上982生而不同 T 恤出现在直播间”， 或者是“丑八怪如何变成辛芷蕾” 。然后我们在这个生活中还有一个小窍门啊， 嗯， 就很多人的这个下巴不够翘， 哎，对， uh-huh。 所以呢，我们就把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看我 画一个 Adele 的阴影吗？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用小小的阴影涂在这个窝里面。 对对对，天 哪， 这个很难，这个一般画不好就会感觉脏了，下巴颏脏。 轻轻的来试一次，试多试几次就好了。来， 对，立刻嘴唇就凸显出来了， 让嘴唇裂的凸显了。嗯，哎， 我又做了一个整容的手术，哎， 你省了好几万块钱，哎， 妈呀， 这是换头， 真的是。 我现在只想就是让老师把我另外一边脸不要忘记， 想得 美。哇，这样出去才有趣啊！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完美， 对不对？这样才有趣，然后呢，因为有还有就是发型， 妈呀，还要给他做发型。 不是，你看啊，就是女孩子很多就，你看这发型的特点啊，你看她普通的头发就是这样，对吧？ 对对对。 好，我们来给她来打造一下， 稍微转一下， 用我们稍微的我们东田的产品啊， 随便两下子， 我说的这个发泥就不 变魔术， 我没有机会了， 都快哭出来了， 我已经哭出来了。 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泽华， 来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来用，其实用一些这个 发泥是吗？ 对，发泥发蜡，来，先把头发，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低头，来低头，低头，低头，低头， 啊，这是刚才说的， 往前， 就是反方向整理发型。 嗯哼， 反方向整理发型的时候呢，我用这个发泥发胶啊，用发泥发胶，然后呢抹在这个发尾处， 嗯， 一点点，来， 这样的方式，我这样的短发也可以这样反方向。 对啊，可以啊，你看， 哦， 可以的，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你头发有足够的那个， 对， 你别超短那个板寸就没必要了啊。 嗯， 哎， 板寸， 哦， 他现在因为有新之类的妆容，所以他什么样的发型都不在话下， 而且 刚才那样凌乱都不丑，哎， 对，这样也很好看，都 不用做发型， 真的。就不要做了吧， 你主要是珍惜你的时间， 完全没有了感觉。 不是，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像刚才那个 神奇， 特别是用抹完东西以后啊，耳后的这样头发，把前面的头发放下来。 妈呀，我们这简直神奇动物在哪里三？ 哎，你不觉得咱们平时都没有用，就是用对过东西吗？ 就是很难用对啊，对，是的。 就是这些东西咱们好像都有，但是从来都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看，其实就是。你刚才那个看到的 那些发型 的那些发型的那种特色， 这就是辛芷蕾的那样的了，是吧？ 对，结合了那样的一个忠诚度， 就结合宋慧乔和这三款发型的这个特色啊。其实因为生活中很多女孩子都喜欢把这个塞耳朵后头， 嗯， 她不喜欢放耳朵前面，但如果放到耳朵前就变成 啊，这边 性感了，性感了，对吗？ 对对对 对 对， 你看，就变成就这边。这边就性感了， 天哪， 这边就性感了。但是你可以把它，哎，露出耳朵来呢。 嗯， 露出耳朵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啊，要把里面的往里放，把外面的放下来， 嗯， 这样薄一点嘛。 对， 空气质量，这感觉， 空气质量优 ，PM2.5 0.1， 简直完美。 哎，在生活中呢，你看，来稍微转一下， 线条也出来了。 你看，我们要自己打理，就会一绺一绺， 这个轮廓感就不一样了， 对 吧？轮廓不一样。如果说你我不想弄得太麻烦，好，那我们就把它露少一点。 哦，这样好好看。 哎，就各种各样的这个选择感就来了。 嗯， 哎对，你看这个这一侧啊，它整理过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头发呢，瞬间就有这个层次感。 对。 哎， 妈呀！ 你看，是不是感觉看起来也整齐？ 是。 对，这一侧就比较的凌乱了嘛。然后你这假设说，生活中他要是没有怎么折腾的话啊，没怎么弄的话，就是乱七八糟。很多人会这样。 对对对。 对吧？ 但他其实这样两边也好看啊。 对呀、 啊。 对对对，这样设计两边是。 对，这样就是放在这边。 嗯。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让人们看着有点活力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有层次， 一下子就982了。 而且还有的时候你戴耳环能看得到吗？ 是， 对吧？ 对 啊， 完美。 哎，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是这个人，你看这一侧啊，这感觉就让人 过目难忘， 一亮， 是不是眼前一样的感觉？ 刚才用的词是肤如凝脂。 对。 真的是。 Can I have your WeChat number？ 你也要了吗？ 我也想问。 生活中很多人都是没有那种，做这个头发的这个概念啊。其实用一些小小东西，一些小小的手法就可以让头发变得好看。 哇，完美完美！天哪，好了，今天很感谢东田老师，那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了，完美的结束了。 真的。 嗯。 有些人要哭出来了。 不想让冬天老师走，难过。 那这样还有一点点时间，好不好？你快点过去，赶紧，快快快快快快快！ 那么快吗？ 快！ 来吧，来吧，来来来来，男生。 我们男主播为了我的这个主播台以后不会真的就后继无人，所以我还是要把最后的几分钟留给他。 我看看你的那个。 来， 来了。请 坐在我旁边。 好嘞。 请阴阳脸的你坐在我旁边。 OK。 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那个直头发的男孩子挺多，然后他的发型还有点那个70年代风格，后面也挺长。 对。 哎，但是有的时候会比较不舒服的是在这里，很多人感觉就是好像被人拍进去了一样。 对， 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要在这个头发上可能真的要做一些文章啊。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男孩里面，他的皮肤啊就有一些红点，哎。就没有那么那个， 就是因为没有用冬天的产品， 对， 没有用对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可能要用一点点来感觉一下啊。 哇，今天节目真的超值，你们俩一会儿给我转钱吧，好吧，我一会儿把微信二维码给你们。 你看我一上这个， 就是刚刚说的83号给男生用的。气垫 非常自然，几乎看不出来。 对，男生完全可以使用气垫，只是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而已。 就很适合思妍的83号。 没有，思妍，你现在这般面脸简直，就我想摸一下， 摸吧。 算了。而且唇釉也很好看，我现在看你的眼神就是羡慕，但是没有恨。 嗨， 就是羡慕，这是女生看女生，这就是最高的境界了。就是如果是又有羡慕又有恨的话，就可能会影响到同事关系。 没错， 对。 哎，你看，刷个那个粉底的一次，就看见皮肤就光泽， 然后光， 你看这一次看见就 不一样，对， 光泽都不一样啊。 对， 另外男孩子头发很重要。 对， 那头发其实也是，如果在不修剪的前提下，我们怎么把一个头发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发泥啊， 怎么拯救这样一头乱毛？ 来，且看。 金发碧眼， 是不是妙手回春？是不是起死回生？ 也是啊，也是， 对不对？起死回生 也是，我们要把头发这样， 还是要反方向的去打理。 反方向打理，主要是让它蓬松度要好。 不要这么啪啪的。 啊、对，很多人正着弄啊，不行。 啊，这样很棒，你就这样吧。 对。 那很像七龙珠。 对。特别是这个后脑勺这部分啊， 嗯哼， 后脑勺这部分很多人的头发都整理不好，容易感觉像那个被饼锅拍了一下。 嗯哼，我们节目时间音频方面已经时间不够了哈，我们要先预告一下，稍后的节目是活力 music 课，我是主持人袁一，正在改造的是主持人泽华，这是我们的结束语。对对对，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如果你们想要继续偷艺的话，学艺的话，视频直播不会停，好吗？所以前提就是先把头发反方向的打蓬松了以后， 对， 然后再去细细的一点一点去捏出那些型。 用手，用最好的方法是用手来打理你的头发。 嗯哼， 啊，因为这样的话就你随时随地都可以，洗手间里啊，这个任何你能看到镜子的地方，你都可以摸两下。 你现在不停地在摸自己的头发，是不是？ 对， 就觉得你爱上了，没有摸过这么好、 啊、 好摸的头发。 对呀、啊，很蓬松。 冬天老师10倍的价格卖给他。 OK。 不应该给友情价吗？ 有什么情价？冬天老师还给你做了造型，起死回生哎！外面的导播老师竟然在学那个捏头发的那个手势，但是在我看来只是在搓澡而已。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如果时间倒流，你愿意回到地球的哪个时代？绚丽的恐龙时代，壮阔的冰河时代，还是那些你想去却从未领略过的地方？沉浸式的体验，迷人的星球历史，余叔带你跨越时间，回到现场。我是郭鹏，余叔讲义理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